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？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？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，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、有思考、有想象的星座。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，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，勾画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，给我们细心欣赏、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。 你要成寨在香港长大，我是主持人尤利亚·高瑞，跟住请嚟咧伍美琴博士咧教授咧，同我哋讲下啦。另一张都系讲下 housing stock 嘅问题，同埋即系 housing price 嘅问题。我哋不停飙升价钱啦，令到我哋其实生活都吓相当困难啦。而家香港。 咁其實呢張圖就大家可能都知道嘅，咁睇翻就係過去即係呢段時間咧，無論係私人啊，即係居公屋啊，唔好講啦，居屋直情停咗添啦，咁同埋咧就係嗰個房價，即係紅色嗰條線咧，就係嗰個房價嗰個即係升高啊咁。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咧，即係跟住嗰個 slide 咧，就係 下張圖啊， 係啦，講翻咧就係即係呢一個房地產係啦， 相關嘅 相關嘅項目咧，其實都係政府一個好重要嘅收入來源咯。 即係、就是、太重要，會唔會係真係好似頭先講到，因為太重要，所以咧政府係希望繼續高地價咁樣。 即係依個係令人覺得係依兩個嘅關係實在真係太明顯啦，應該即係數據上面咧，就好似係好清晰咁樣咯。即係嚇點解有土地又唔即係去處理咧，去發展咧？點解就要係即係成日都一個現象，就係好似我哋唔夠土地咧咁。我哋頭先都睇咗，其實我哋唔係唔夠土地咯。我哋啲土地係用得唔夠，即係有效率，同埋咧即係規劃得唔夠好啦嚇咁樣。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。 咁呢個咧就跟住嗰張咧就係講翻之前咧，咪我哋成日鬧政府話去盲搶地啊咁樣。咁我哋咧就連一啲，即係我哋其實個密度已經好高噶啦，喺我哋嘅城市裏面。 你剛才講到咧就係我哋城市幾多話，即係600万人定點樣樣起埋一堆咁樣。係 啊，因為咧我哋用咗即係7%几%咧就愛嚟起即係人住嘅地方啦。咁但係咧有3%几%咧就係講緊係喺一個新界嘅地方。 即係低密度。 係咁，新界地方比較低密度啦。咁其實3%几%就會係住咗人嘅，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好高密度咯，用得係啦。咁然後咁逼嘅情形之下咧，仲要將依啲應該原先係社區嘅用途啊，或者即係一啲即係綠地都愛嚟起埋樓，咁嗰啲人去邊度唞氣咧？或者佢點樣可以即係、我哋而家21世紀嘅規劃咧？我哋成日話一個完全嘅社區，意思係喺個社區裡面咧，即係點樣可以去得到有唔同嘅即係服務嘅需要啊、經濟啊、就業啊咁樣，咁就會令到我哋要達到呢啲理想更加困難咯嚇。 會唔會其實大家會再政府會諗下個鬆鈴 planning 嗰樣嘢係需要去面對而家社會上嘅需要唔同咗咧？ 即係嗱，呢個當然係啦，因為譬如我哋人口老化啦，我哋又好多嘅，即係譬如話我哋政府都自己講嘅，即係住同埋咧翻工嘅地方咧就即係好遠嘅，於是啲人咧要即係 搭 好遠車先翻到工啊咁。咁但係其實理論上大家去思考翻咧，我哋其實以前咧嘅香港是最厲害的呢樣嘢，即係譬如我哋啲舊區咧，有好多啲街鋪啊，啲街咧好活躍噶嘛，即係唔單止有好多嘢賣啦，有好多即係好多得意嘅嘢啦，咁又亦都係一個即係公共空間啊，差唔多係嚇，即係或者咧我哋去嗰度係可以傾下偈啊，即係 hea 下吹下水嘅地方啊咁。咁呢一啲咁嘅特質咧，好可惜喺我哋發展新市鎮，或者有陣時咧，甚至喺我哋重建咗之後咧，就會冇咗噶啦。 即係嗰啲公共空間好似唔見咗咁樣。 係啊，或者變咗做。商場啊，私人化咗啊，咁樣咯。咁呢啲就，如果我哋譬如話諗下，我哋喺新市鎮，我哋都係好似真係真真正正發展一個真真正正嘅新市鎮咧，我哋應該就係要就業一定都係要考慮埋，而其中你生活所需、衣食住行呢啲。你有人的地方就有需要的了嘛，你让那些的即市民可以去参与这些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地方就可以很活化了。那这些其实是可以重新去想的，有些事可以再做的这样，政府可以真做得好一点了。但是奈何呢，就跟着那个图呢，就是最近我们有个研究呢，就是看回香港那个空间发展。这个图呢就有一些 要解釋一下嘅， 因為我睇都睇都真係諗咗好耐，係咩嘢咧？你琴晚 send 咗俾我 嚇，咁咧嗰個即係右上角同埋左下角咧，其實就係講緊即係一啲地方，譬如右上角咧就係、是其實一個社區咧就等於一個生態嘅，越混合越多元化咧就越正嘅，一個就越公平嘅，係咁然後咧下面即係左下角嗰個咧都係類似嘅，就係一個即係我哋叫做 bell shape， 即係一個即係一個咁樣嘅 大區， 係啦。咁意思即係話咧，佢窮人有錢人都唔係，即係最有錢最窮嗰啲都唔係好多，大部分都係中間，咁又係好嘢啦，係咪？咁即係大家真係公平啲啊咁樣。咁但係咧好可惜，你睇到咧過去嗰十年，即係如果你用翻即係人口普查嘅數據咧，就係、是、即係原先咧就都好混合嘅區，或者都幾平均嘅區咧。對唔住，咁咧佢就越嚟越係有錢化，你可以話時薪化，即係變咗咧係淨係多有錢人。咁原先咧都已經係唔係咁好噶啦，窮窮地噶啦，但係都唔係好差嘅，都近中心多啲咧。點知就越嚟越窮啦。咁意思即係話咧，我哋成日講話貧者越貧，富者越富。咁我頭先都講啦，社會就等於空間啊嘛。當你個社會係貧者越貧，富者越富嘅時候咧。即係個空間都顯現到出嚟嘅， 同埋社會好多不穩不安嘅嘢出現咗。 係啦，咁所以其實咧，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咧，其實好需要咧去思考一下咧，我哋點樣可以即係做好啲啊？即係令到扭轉翻呢個情形，因為其實唔係淨係講緊淨係話啊，你咁你幫下啲窮人咁，而係對有錢人或者窮人嚟講咧，呢一種去認識。原來有些人和我們是不同的，同埋咧喺呢個過程裡面，因為認識可能是會衍生很多互相幫助，或者有錢的人可以有咁多嘅資源，佢見到人哋有需要的時候，你引發到佢嘅同情心。 即係我睇翻以前啲訪問咧，訪問啲老人家咧，佢哋以前有間屋咁樣，譬如真係大水災啊咩咧，佢真係可以打開間屋咧，俾啲居民一起嚟住過。 係啊， 以前個年代當然講下，唔係而家。咁即係睇到嗰個互相幫助、守望相助精神好大啊！咁我覺得而家當然好難即係做到呢樣嘢， 但係我覺得 利用翻公共空間都可以做一啲。 即係佢以前係咁樣，但係點解而家唔係咁？可能以前就係我哋個城市讓佢真係見到。因為其實你見不到咧，當你咁樣有一個土，即係有一個空間分化嘅時候咧，你睇唔到嘅嘢咧，你唔會有一個心裡面咧有依個感動。去原來知道人哋同我咁唔同嘅，你可能就會用咗好多好簡單嘅概念去諗下啊，佢可能懶啦，佢可能即係佢冇俾心機啦，所以佢就係、是、佢就係應該係咁咯。咁但係當個空間造就多啲呢一啲即係唔同階層嘅人咧，係可以接觸，同埋咧係可以明白大家。即係都係人嚟嘅，原來我哋只不過可能人生嘅際遇唔同，將我哋擺咗喺唔同嘅位置，但係我哋。作為人的基本的尊嚴咧，大家是一樣的咁一個咁嘅社會先會有質素，先會做得好。 好似以前啲唐樓咁，喺灣仔區嗰時，我做好多即係嗰陣時一啲研究，譬如即係李東街咁樣，可能啲唐樓嘅老人家去行到落嚟買樓咧，即係買餸咁樣，可能啲附近嘅鄰居咧就幫佢買餸， 係啊係啊， 即係呢件事你覺得啊好美麗嘅，即係其實大家嗰種互相幫助需要咧，你係會知道嗰個老人家嘅需要，你淨係可以接觸到，就算佢有病有咩事，可以即係求救到。而家就聽到啲新聞就係寫幾日。都唔未必人知係嘛？ 係係冇錯，所以即係公共空間係其中一樣啦，就係同埋即係一啲可能軟件嚟講，我哋點樣可以去促進到即係 人同人之間 冇錯啦，同埋即係從同埋諗翻即係其實我哋真係唔需要區區有豪宅太多係啦，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個社區係混合啲，即係好似一個好一個健康嘅生態，係多元化嘅生態就係健康嘅生態。 正如你之前都講過，即係社會。network 好緊要，令到一個社會資產咧，對嗰區都可能活化咗經濟啊， 當然 各方面係嘛，即係令到佢有活力啦，同埋啲人生活得可能歸屬感更加重。 冇錯，冇錯，係，即係因為如果你即係太單一化嘅規劃咧，你唔俾市民用到個空間，市民用到個空間咧，其實係好重，冇錯啦，即係我哋好有創意，其實香港人好靈活噶嘛，即係我哋係繼承咗即係呢個嶺南文化咧，即係我哋最叻，好機靈啊，基本上你俾個空間佢咧， 其實 好多嘢，又食嘢又得，又玩又得，睇戲又得。 即係其實等於譬如依度喺觀塘起棟九龍東，一條天橋底下面，你俾佢用個空間，你就已經睇到個分別啦，係咪啊？你何況係其他嘅地方咧？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係有呢個膽量，同埋有個遠景啊、遠見啊嚇，即係同埋咧就係去相信市民，當你咁去做嘅時候咧，其實市民係會作一個係啦，佢會作一個即係正向嘅回應嘅。咁我哋嘅城市先至即係大家先有得玩。而家個問題就係好多人覺得自己冇得玩，淨係有啲人有得玩，佢冇得玩，於是佢好唔開心。係啦，咁事實上都係咁。 係，咁我哋下一張嘅照片又睇下啦。 咁下一張其實就講翻香港嗰、那個即係規劃嗰個狀況嘅，因為其實頭先講話可能大家都會話啊，咁阿美琴你話政府冇規劃，咁都唔係啦，你睇下有個全港發展策略喎，即係香港2030或者香港2030加，咁但係咧即係我講嘅即係策略性規劃咧，就唔係淨係喺一個圖上面嘅一啲概念性嘅規劃咯，佢背後應該就係有一套關於呢個城市發展嘅理念，同埋即係一啲原則。咁呢一樣嘢咧，喺我哋有一個口號嘅，就係作為即係亞洲嘅世界級城市。咁但係裡面嘅內涵係咩咧？其實我哋係唔清楚嘅，係啦。咁如果譬如話我賦予佢一個，即係我希望賦予一個內涵，譬如依個香港2030加啦，咁 我睇下一張， 下一張咧就香港2030加，咁佢都有講到一啲嘅，即係譬如話佢點樣係一個可宜居嘅城市啦，佢點樣可以促進經濟嘅發展啦。 所以本嘢我就理解多啲咯。當時我去幫佢聽。 咁但係咧，即係佢咁樣講啫。咁但係個問題係，如咁你依頭又話冇土地，依頭你點樣移居咧？係咪？咁然後你又要你係用填海方式嚟到去增加土地供應嘅話，咁填海係點樣可持續發展咧？明明係同可持續發展呢個概念背道而馳㗎。咁你要解釋咯嚇。咁其實我想講翻就係、是、即係我如果我用亞洲嘅世界級城市嗰個概念咧，咁就可以去嗰個圖係有兩個圈。 第十七，唔該。呢個係一個 ideal 城市。 係啦，呢個你可以話嗱，呢個咧係咁樣去理解嘅。咁左面嗰個圈咧，其實係講緊咧，即係一個即係我哋講嘅，即係生態服務價值。佢點樣去支撐住咧？我哋作為人類嘅社會嘅，因為可能即係呢個節目會可能講多啲文化社會嘅嘢。咁但係其實咧，如果我哋冇生態咧，即係我哋連水都冇清潔嘅水啊，清潔嘅空氣啊，我哋就講唔到文化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做唔到嘢啦，食唔到飯咧， 因為健康都有問題。 冇錯啦，絕對係。 投資者都唔 咁，所以其實咧，生態環境係好重要嘅。佢唔單止支撐我哋啦，佢又提供譬如土壤啦，讓我哋種到嘢，起碼有嘢食啦，係咪？我哋唔可以淨係食空氣噶嘛，係咪？友情都唔可以飲水飽啦。咁同埋咧，佢會淨化我哋嘅水源啦，淨化我哋嘅空氣啊，咁樣最重要都係有文化噶。咁咧就係、是。其實我唔知即係大家有冇留意咧，我哋係同大自然咧係好似一個，我哋天生咧就好中意接近大，係啦，即係接近大自然嘅。咁同埋咧，大自然俾我哋好多嘅靈感啦，好多嘅精力啦，係啦，即係係啦，即係好多嘅創作其實都係源於大自然嘅。咁所以其實冇咗大自然咧，就唔我哋都唔存在，我哋只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啦。呢個好重要嘅。咁左邊個圖就提醒我哋，其實咧即係大家如果有唔知可唔可以再詳細再睇 再大少少， 但係可能睇唔到嘅唔緊要，即係每一個部分咧都係有佢嘅功能咁樣。我成日都講咧，就係美國做個研究咧，就係嗰啲小朋友咧，如果做功課嗰陣時咧，見到啲樹同埋見唔到綠色嘅嘢咧，個分數都唔同噶。 係 見到綠色大自然嗰啲咧，分數高啲噶。咁所以即係其實都好重要嘅，都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啦。即係譬如大家可以詳細啲去睇翻咧，即係佢裡面其實唔同嘅功能啦。咁我其實係想強調呢點嘅，即係嗰個點解我點解會覺得成日都話中土係需要處理，新界被破壞嘅土地需要處理，就係因為咁樣。因為大自然咧係四通八達噶嘛嚇，你邊一度破壞咗，即係等於大家想像一下我哋嘅身體。如果譬如我哋其中一個內臟又好，我哋嘅身體損咗，或者冇咗隻手冇咗隻腳，或者爛咗一大劈，你唔去醫咧，其實係會影響曬你成個身體。咁其實我哋嘅城市都係咁樣咯嚇。咁然後另外右邊嗰個圈咧，就係一個最理想嘅點樣去 隔離綠色啦，嗰個啦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 隔離嗰個啦，係啦。咁其實都好緊要，因為你講到咧，平時旅遊業啦，其實好多外國人好中意嚟香港行山， 係啦，冇錯。 香港行山真係太方便， 嗯， 即係可能搭一個鐘都唔使就已經去到啦。係啊，外國係冇可能嘅。 係，同埋咧，其實咧，即係我聽過你有啲節目咧，譬如講翻即係啲復耕嗰啲地方咧，即係其實 大澳咯， 係啊，即係好 好有趣㗎，係 啊，好有趣， 好有期待，好想將呢個地方 即係其實我哋肯俾呢啲空間啲即係唔同嘅人，因為其實我覺得即係人類最有趣就係每個人都唔同啊嘛，即係好似會覺得原來你有呢啲興趣，或者原來你有呢啲興趣，即係我哋即係好多不可知。如果你讓啲市民用到個空間咧，其實你就會見到哇，即係嗰種創意係爆曬棚咁樣咯嚇。咁所以其實好多新嘅城市或者一啲移民城市咧，佢哋嘅創造力係一定最高嘅，因為多數移民城市咧啲人搞唔掂啊，哇！即係好似香港以前咧，政府冇咁高，即係冇咁高效率咧，即係做咁多管理，咁反而咧就個城市好有趣，因為個個人都用到啊嘛。咁於是佢用佢嘅方法去用咯。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嘅，即係呢一種文化咧，點樣可以翻翻嚟，即係令翻我哋個城市係俾唔同嘅人可以用到，佢用佢嘅創意嚟到去發揮，讓個城市有趣啲，大家又可以用到。因為佢要做生意嘅話，佢都要有客㗎，係咪？咁於是佢咪會諗計仔去知多啲人哋係需要啲乜嘢啦。咁嗱，咁呢一個圖咧，我覺得就係幫助大家市民去想，即係你揀嗰個選項你都可以想下，因為呢個基本嚟嘅嗱。咁嘅意思咧就係話，如果我哋想有一個豐盛嘅人生、健康嘅人生，即係多元化健康喎，唔係淨係身體健康，係人際關係又健康啦，心理又健康啦，係啦，精神人健康啦。咁咧就係我哋需要咧就係有當然有自己屋企啦，咁但係呢一個咁你住嘅屋企咧，其實你係需要咧周圍個環境俾你有一個健康嘅即係生活嘅模式，係啦，即係個 lifestyle 咁。咁你點樣可以有一個健康生活模式咧？ 就係好嘅社區， 冇錯啦，係有個好嘅社區，同埋咧有個好嘅本土經濟。因為如果唔係你個社區周圍見親都係大家冇工做嘅，咁但係真係一啲唔會健康啦，係咪？真係好唔 cheerful。咁但係所以點解我哋好多社工朋友我哋都喺度爭取咧？就係其實區區都應該要有 自己特色。 特色同埋咧有自己本土，即係可以做譬如墟市啊，或者你本土嘅嘢，或者你自己可以即係用，你俾佢用咧，其實你俾佢用到，市民就會用好多方法去試咯，試到啱佢個社區嗰啲人用嘅一啲嘅即係活動啊諸如此類啊咁。嗱，依一個好重要嘅，即係呢個內部嗰、那個，即係每一個社區，你都需要有俾佢有即係住。起碼住唔使話住到好似我哋而家有啲朋友住到好淒涼咁樣。其實而家咧，你就算有幾百萬買樓咧，你都係住到好淒涼嘅，因為都係得百幾尺。 係， 咁咧呢個就唔係咁理想。 或者而家所謂個共居咁，即係有啲人都好反感嘅，有啲人就覺得另一種共居都一間一個牀啫，3000多蚊一個月，咁有啲人覺得嚇。 係啊，即係好冇尊嚴啊！係啊，即係因為我哋其實我哋人係需要活得有尊嚴咯，因為你想去健康，如果唔係咧，其實再咁樣落去，就算我哋有好多錢都冇用，因為可能就係你用呢啲錢嚟到去醫好多精神出現問題嘅人，咁所以其實係亦都唔需要咯。其實因為人應該係有尊嚴咁去生活咯，所以我哋先係人啊。咁所以嗰個社區點樣去做呢？即係要重新去諗嘅時候，大家就諗下，你揀嗰個選項係咪俾到你依樣嘢？嗱，如果俾唔到咧，咁你不如問下政府，你點俾到我呢樣嘢好過啦？好過淨係揀個選項係咪？即係呢個一個其中一樣啦。咁另外咧就係話當你依個社區係咁嘅時候咧，你點樣可以有一個好有一個咁嘅社區？就係你出邊嗰個環境啦，即係。依、這個就包括埋你成個建築嘅環境啦，大自然嘅環境啦，咁同埋咧就係你嗰個活動空間，即係譬如話你係咪有個平衡嘅發展咧？你係咪淨係得工作咧？定係話你有玩嘅地方咧咁樣？定係話係即係有一個好平衡？咁當然你要做到呢樣嘢就係再出面一啲啦，即係再出面一啲就係你個文化、你個成個制度啊，你嗰、那個你嗰、那個即係對於發展嘅追求係啲乜嘢啊？咁樣咯，咁所以係即係幾個層次咁嚟到去睇翻一個宜居嘅地方，理想嘅環境應該係乜嘢？係咁，但係我哋亦都嗱，你諗翻最出面嗰個咧，就係等於我成日就係話政府點解政府嘅願景係咩咧？即係佢想我哋嘅城市 往後我哋經過10年、20年、30年嘅努力，我哋其實我哋想我哋嘅城市係點？係咪就係一個即係喺呢度寫嘅，即係生物多樣化係好好嘅？我哋嘅氣候我哋係需要唔需要擔憂氣候變化帶嚟嘅好多嘅問題嘅？我哋係希望有一個好嘅自然嘅環境嘅，我哋嘅建築密度真係係可以減低嘅。即係如果譬如我哋有曬呢啲咁樣嘅概念，或者一啲咁樣嘅我哋想達到的目標的時候，我們再看回我們有一個工具叫做 backcasting， 即以前叫 forecasting， 我們就 backcasting， 意思就是我們有什麼願景了，我們今天就有這些這樣的問題，我怎樣由這裡去到我的願景呢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？這十幾個項做不做到這件事呢？如果做不到，應該要做些什麼才達到呢？即如果能夠咁樣去引導市民，或者幫助市民去明白而家個討論咧，咁就會即係我覺得 更加有意義啲。 冇錯，係啦。 係，同埋我睇翻你而家張圖咧，就係第十五個張圖，你都可以講下啦。頭先講2030加之後咧，有一幅圖係講社會發展啦、個 pattern 啦、空間嘅運用啦。 係，呢個就係其實2030加咧，佢出嚟嗰個概念圖嚟嘅。 本來我覺得幾好嘅， 佢就係即係一二三咁樣咯，即係一就係話嗰個那個城市中心嗰個發展，咁二咧就係嗰個新界北啊，同埋嗰個填海啦，就係大嶼山，即係總之出咗保護海港條例規定嗰個界限之後，就填1000公頃啊咁咯，嚇咁然後。就咁，然後就有三個即係族咁嚟到去即係發展啊，咁樣 關係係 咁。但係個問題係依一個這個概念係究竟係咪係咪好咧？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喺香港咧，就係呢一個層次嘅規劃咧。頭先我之前有一個圖咧，就係講唔同層次嘅規劃噶嘛，即係13頁嗰度。 13號睇翻13。 係啦，咁。最大的問題就是話，由呢一個咁嘅概念咧，就即刻就落到去一啲好仔細嘅一啲概念，即係大綱圖啦，我哋叫做嚇，即係一個法定嘅大綱圖。中間好似就欠缺咗一啲嘢， 連接之間關 係。其實唔係好知佢係咪真係推動緊嗰個概念，即係嗰個，因為逢係呢啲咁樣嘅策略性規劃嘅圖，即係唔可以淨係靠土地嘅分布嘅，你要有好多唔同政策。嗱，譬如新加坡嘅做法係咁嘅，佢做咗一個策略，成個國家跟住係唔同政策部門翻去諗佢哋相應嘅策略， 點去配合翻嗰樣？ 佢個策略係啦，點樣配合？佢個策略係包括策略啦、預算啦，同埋土地需要。 嗯， 咁佢有曬呢啲之後咧，先至俾規劃嘅部門咧去揾土地嘅。 係。 咁我哋咧，其實就呢一個咧，係我哋好好嘅規劃師咧，佢好努力咁樣，係好有限嘅條件咧， 諗 出嚟，但係好可，即係佢差唔多幫埋咧，我哋嘅中，即係我哋嘅政府總部咧，就幫佢諗埋噶啦。但係好可惜咧，佢就唔係政府總部喎，即係規劃師其實真係好，即係通常咧，讀得規劃嘅人咧，即係都好愛個城市嘅。如果唔係，就去讀工商管理啦，係咪？即係嗰啲賺錢噶嘛。其實唔賺唔到錢，所以規劃先唔好鬧佢哋咁多。其實佢哋真係好，即係通常好愛個城市先至會做呢一樣。 多數提議我覺得好正，佢講啲水源點樣運用啊，點樣空間可以舊區去擴闊啲啊，令到人舒服。 係啊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幫總部諗埋，但係總部係咪會咁樣做呢？即係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，係咁多年以嚟我哋做策略規劃。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就是個推行咯，即係唔同其他地方，其他地方是你有呢個策略概念，跟住佢就指導其他政策。呢啲政策係啦，冇錯啦，呢啲政策佢係會跟住呢個咁樣嘅即係策略概念去做嘅，咁然後跟住佢就會推行嘅，佢有曬任何有曬機制推行。但係香港咧就暫時我哋係唔係咁樣嚟到去做啦，呢個就係一個我哋嘅即係呢個係一個限制啊，你可以話咁樣，係啦。咁我就後面嗰幾張相咧， 再睇一張啦。最後面咧就去到頭先個圓咕碌咧就17之後嘅第18張。 咁咧其實呢張相咧就係我喺新加坡影嘅。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叫做黑白屋，就係佢哋嘅一啲特色嘅屋嚟嘅。咁佢依間屋咧，我喺個公園裡面嘅。 係 佢哋好有趣啊！呢啲咁靚嘅屋咧，冚唪都係政府嘅物業嚟嘅，但佢又會租俾人嘅。咁我覺得概念都挺好的，因為如果譬如呢咁靚嘅屋，如果喺香港，如果佢唔係愛嚟保育嘅話咧，如果佢係私人嘅話咧，咁第一其他人就享用唔到啦，即係可能佢又重建咗啦，你唔會有啦，即係見唔到啊咁樣。咁同埋咧就係 佢係租俾人啊嘛，咁佢個租金又唔係話真係好貴嘅喎，咁即係話咧，其實係同埋喺個公園裏面咧，大家都可以欣，即係就算你入唔到去咧，你都可以欣賞到佢咁樣。咁我覺得呢個概念係好好咯，即係有啲嘢係我哋而家21世紀成日講話城市係一個共有嘅資產嚟嘅，即係我哋嘅 commons， 我哋叫 commons， 即係。點樣可以係用唔同嘅政策咧，令到城市都可以共享嘅咧？即係唔係話你淨係有錢人先可以用到咧？我覺得呢個係我哋都幾值得去諗啦。咁跟住嗰張圖咧就係、是大家咧就唔知道有冇睇見過啦。呢個就係新加坡最新版嘅佢哋嘅祖屋啦，喺正市中心嘅。咁我就俾我屋企人睇咧，佢哋就嚇唔似政府樓喎、 啊， 好似即係佢哋啲樣板嘅，你可以話。不過即係你會睇到其實。即係呢個角度咧，你會睇到咧，佢哋嘅所有嘅樓咧都係嘅，一定有樹啦， 有 新有舊 間啦， 有新有舊啦， 冇平風樓 咁樣。就算你而家咁高都好咧，你會見到佢會有一啲 hanging garden， 即係有啲空中嘅即係花園啊咁咯。咁最後嗰張圖咧，其實就。我喺一個舊啲嘅區咧就影嘅，咁你會睇到呢個係舊嘅祖屋區喎，咁嘅環境喎， 好舒服喎、 啊，係咯，咁即係呢個就係、 是、即係我期待嘅嘢係嘛？其實香港有嘅，有呢啲地方嘅， 係啊，但係就擺公屋喺度， 哦，咁好舒服喎、啊。 即係佢哋祖屋就係公屋咯，香港嘅公屋嚇。咁當然佢哋成個制度係唔同啦。不過我覺得嗰種理念就係話由一開，即係佢哋喺1965年就即係獨立啦嚇，俾馬來西亞踢咗出嚟啦。咁佢哋嘅政府其實係好強調就係水同埋綠化係嚇。咁我自己都係喺個城市住咗3個月咧，都覺得一個地方如果周圍嘅綠化做得好。周圍的水源咧都係做得好的話，咁其實就是最公平的、即係如果你講話空間嗰個公義，或者社會的公義，或者我哋講緊空間就是權力，咁呢個就是最平權的一個做法，就是你俾一個好的宜居的環境俾，即係。住在那裡的人咁咯， 同埋我好欣賞一樣嘢就係、是、咧，其實第二樣嘢就係我去新加坡去啲學校交流咧，佢哋間間校都有咧，真係有樹啊！即係我可能佢哋唔需要開冷氣咧，其實成間校都係可以好涼，所以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喺香港嘅學校設計裏面咧，其實都可以考慮咯。即係點樣人令到有啲地方可以係用得到？ 係啊，因為咧我聽你我喺新加坡做訪問咧，聽過一個故仔咧，係咁樣嘅。佢話咧，即係阿李光耀先生咧，咁就佢哋話佢夜晚咧瞓唔著覺，就會周圍巡視一下個城市。咁咧佢咧就去咗一間啱啱重建咗嘅軍校。咁佢哋見到嗰啲樹咧就溜溜瘦瘦咁樣，又唔係好多啦。跟住泥巴上面嘅植物咧，亦都種得好似就係死咁樣啦。咁於是佢就寫咗一個 memo 咧，就俾軍事處就同佢哋講，佢話第一，佢話你依一個重建計劃咧係咁多年嘅，點解你唔係一開始重建就種樹咧？如果你嗰陣時已經種樹嘅，咁係咪到而家就已經係即係啲長好好啦？唔會好似而家咁。同埋佢話第二就係你泥巴上面種呢種植物根本就唔適合新加坡種嘅，你應該要種，即係我唔知佢寫咗個咩名落去，但係即係意思即係話咧， 其實香港都未有呢個檢討呢樣嘢。 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好注重細節，同埋自己都係好有知識、好尊重科學嘅人咯，係咪啊？即係我覺得一件咁小嘅事咧，其實就睇到我哋嘅，即係我哋嘅成個城市，我哋。唔好講政府啦，即係有咩？其實有啲人講話有咩市民就有咩政府，所以我哋唔可以淨係鬧政府嘅，我哋都要檢討翻自己個質素。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愛呢個地方嘅時候，咁我哋大家就係諗多啲方法喺我哋能夠做嘅。即係情形之下，點樣可以去讓我哋再做好啲，即係增加多啲知識咯。 其實而家市民咧，佢都好努力嘅。我見到好多 NGO 咧，都會諗點樣 多 建空間啊，點樣諗一啲 workshop 係即係能夠運用得好啲嘅。即係政府係做唔到咁多嘢，因為係 啱，同埋亦都唔需要冇理由樣都係靠政府咯。一個好嘅屋企都係大家好機動咁樣，大家即係見到邊度就做嘢就走位咁樣，呢個就係最理想啦。 不過政府都需要聽多啲嘅，即係我成日覺得咧，就算好努力嘅人去做，佢哋始終資源好有限。如果政府唔去支持咧，其實呢個發展佢會好慢啊。所以我哋覺得好緊，即係好緊要。今日點解咧？就話我哋要聽咧，就因為我哋而家做緊個諮詢，究竟我哋點去選擇咧？即係可能攞住張點心紙啦， 即係點算咧？我哋係咪真係怎剔咧？我哋淨係會分析多啲、諗多啲，或者問多啲政府問題， 或者大家可以喺即係佢俾你去填嗰度咧，話俾政府聽，其實你想要一個咩城市？係 啦， 即係或者要話俾政府聽其實政府應該告訴我們，如果我要做到這樣的時候，其實需要做些什麼呢？其實這十幾個選項足不足夠呢？還是說我們需要有一些很基本革新我們的思維和做事的方法，以及重新思考回，即是我們怎樣去，應該怎樣去對待我們的這麼珍貴的土地咯。是的，因為土地 是有限的嘛，還有土地的每一個位置都是獨特咁啊，咁依一個即係亦都係咁樣挑戰我哋做規劃係唔容易嚇，因為你用咗呢塊土地就代表其實可能好多其他人用唔到，咁我哋點樣可以平衡到呢個私人同埋呢個公共利益，即係兩者係做到大家呢一個城市係即係多贏嘅一個局面咧？呢個就係好考我哋即係我哋一齊合作嘅。就是這個功夫， 我希望更加多政府和私人或者是一些民間團體合作，令到有討論，大家不要互相攻擊，不要在別人的網站罵別人或者什麼，這樣沒什麼意思。其實大家多些討論，開一些會，是多些人參與，其實可能香港很多很有知識的人，只要大家真多一點的時候，令到那個社會即個環 境，我覺得盡量是真的給回市民有 參與機會， 不是只是參與，是使用空間 的途徑咯。最重要是這樣，你無論哪個選項都是呢，這個是我覺得是我們失誤的地方，就是這幾十年越用個空間，就是越人即是普通的市民是沒有機會用到個空間咯。當很多市民用個空間的時候，你就尊重他，給他即是你看看究竟他用成怎樣，他是其實他用得這麼過癮的時候，你不要抹殺了個機會，反而是應該要在當中學啊，為什麼他們可以用得這麼好玩的，偷這些橋來去想下一步你做規劃的時候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，這個是很重要的。 好，今天也很多謝美琴教授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即土地的東西，希望我們在這個諮詢裡面更加多人去參與和關注，才能夠令到這個政府知道原來我們的需要是什麼。好，多謝你來，好，拜拜。 多謝你邀請我， 拜拜 拜拜。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，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，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，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，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，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。在香港長大，逢星期四晚8:00到9:00。